月十九号骚动音乐，今日星期二啊， 冇错。咁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嘅。 系啊，喺呢、這个我咁，我形容系秋天嘅味道嚟啦。 咁快， 我今日有一个 人哋嗰啲夏天的尾巴都未开始出嚟、 啊，我感受到秋天嘅味道。个、啊、原因系因为嗰种咧、啊、开始我觉得好似干干地，少少干爽啦，蓝天白云啦，冇乜翳冇乜翳焗今日。 今日系几舒服嘅，即系撇除咗中午嘅时间比较晒啲啦，但系嗰个天气冇话好湿湿立立咁样，其实系好正啊！即系我直头今日咧，晏昼出去食饭嘅时候咧，咁啊行落山啦，即系喺广播道行落去嘅时候咧，我系有一种哇，今日应该去郊游啊咁样。 哦，但系最后就变咗屠龙啦，系咪？ 唔系，冇 冇啊， 冇， 冇一路行住一路睇有咩嘢要捉啊！ 路面状况危险啊，所以就唔好一路行一路玩电话啦，真系从来都不建议嘅。 系啦，咁啊，预告下今日我哋嘅嘉宾将会有阿Mick啦，介绍佢嘅派台歌《超级普通人》，都会讲下真系我哋上次见佢已经系佢派出道歌嘅时候， 系啊，双鱼座嗰阵时， 都接近一年时间啦，一年咁究竟佢又如何咧？咁咧就啱啱会听得到啦。因为啱啱我哋都有讲啊，其实呢个 weekend 究竟做咗啲咩咧？我觉得我呢个 weekend 咧，可以话好冇意义，亦都可以话好有意义。先讲冇意义嗰一样嘢咧，基本上系冇乜做啲好有意义嘅嘢。 唔系咁，对我嚟讲啊吓，你系不嬲 weekend 系好忙嗰啲人嚟噶嘛？你系会揾方法去填塞晒自己嘅礼拜六日噶嘛？ 应该话我唔系主动地想揾方法填塞晒，而系。不自觉地啊，不自觉又唔好话被逼嘅，不自觉，因为被逼都好似有咗好惨咁啦。 O、okay. K， 不自觉地咧去安排一啲日程嘅时候，我系唔会理佢系星期几嘅，即系唔会话哦星期六日咁咧，我就reject 所有嘢唔会嘅。其实、okay. 即系星期六日，假设有event 去嘅，有表演要做咁啊，有可能食饭嘅饭局去咁样样。都会嘅，咁所以我冇刻意去 分礼拜， 系啦，冇刻意去分。 你呢啲即系自由人， 系啊， 系咪先？ 所以嗰、那个啱啱呢个 weekend， 我话嗰个好冇意义嘅位咧，就系、是、冇做嗰啲有意义嘅，即使话我冇任何 嘅邀约， 系啊，嗰、那个情况就我阿妈同啊咁好嘅呢、這个 weekend 喺屋企唔使出去做嘢咁，我冇变咗喺屋企啫。 但系你唔觉得间唔中咧，即系有一啲咁样嘅日子咧？是真的乜都不用做那个心态是几正的咩、即是你是可以摊在张床上真的乜都不想就放空个人、啊。 这个位置呢正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即刚刚那个周末有意义的位置。 是 之前我想都真的是只要那个星期六或者星期日不用两日其中有一日你瞓醒觉发现咦我今日没有一个很忙碌的日程的时候摊在张床上比如我当10:00-11:00醒了、在这里玩下电话正常啊大家都是这样。当玩到咁上下，再望下个钟咧，咦，我摊咗喺度玩咗个零两个钟电话咯，我浪费咗人生个零两个钟，于是乎就会开始有一种咧，内疚感啦、罪疚感啦。咁首先会起身落床食嘢，食完嘢之后翻嚟咧，就会开始谂定下个星期有啲咩嘢咧 系 要做，就开始会开个电脑做紧一啲嘢啦。嗰、那个速度或者步伐一定会慢啲嘅，因为始终冇一个咁赶急嘅需要， 唔系杀到埋身啊。 但系都已经会开始做噶啦， 系 即系例如星期六得闲已经开始谂定，礼拜一音乐桑拿稳定啲资料先，呢、一种未去到最赶急，因为你知仲有个星期日可以做，或者衰啲你仲有个礼拜一。嘅日头可以，但系星期六已经开始准备定啦， 早少少啦。 好嘅地方就系叫做话啊，有计划啦。唔好嘅地方就 系 因为你知道时间长咧，你会摊长咗、摊慢咗嚟做。呢、這个我成日觉得系好冇效率， 系会拖咗嘅。有啲决定系会落得慢咗，或者会谂多几， 会觉得 几下 啊。呢、這个网站讲得都几齐全。不过仲有时间，不如睇多几个网站啊！时间有多，不如开套， 比较下 不如开套纪录片，由头拎到尾睇。你系唔会飞嚟去拣重点， 而系 我有时间，咪由头睇到尾咯。但其实可能你会睇咗好多喺短期内唔需要嘅资讯啦。我会形容。咁呢个就系、即系个习惯。所以我话有意义嘅位就系啱啱呢一个星期六日咧，我学识咗接受自己。冇意义啊！ 哇，你改变咗，你系以前系少有呢一面嘅， 我个接受，我唔可以话100%接受咗，但系 六十至七十分啦， 吓， 嗰个最够嘅程度比较低啲，系啦，即系都有噶啦，不过低少少， 啲，因为真系太多嘢做啦，系嘛，即系你觉得自己心态上都，我都 deserve 一个假期，我都即系值得有一个放空嘅时间啦。 可能系因为早一两个礼拜咧，同另外一啲嘅有啲旧朋友、有啲新认识嘅朋友都讲开自己嘅工作习惯、嗯，因为席间大家都系自由工作者啦，其实自己安排时间嘅。咁、嗯、其中有一个 friend 咧，佢之前曾经 send 过一条 YouTube link 俾我，佢就系讲紧咧一个一啲 YouTuber 啦，佢讲啊，其实最理想嘅休息时间、休息日子系咩咧？嗱，我哋一般正常翻工一至五翻，礼拜六可能要翻半昼，星期日放假再翻五日咁啦。咁嗰、那个YouTuber 佢讲嘅嗰个理论咧，就系话如果你能够自己安排时间嘅话咧。其实最好的放假日子应该是星期三咁样样嘅。 哦，系咁样样嘅咩？ 佢星期三嘅意思系咩咧？就系、是、你星期一、二做完之后，放咗个星期三啦、嗯，然后你可能跟住四五六，我假设你礼拜日都有假放，或者你都做都唔紧要啦。即系将个假期放咗喺一个星期嘅中间， 系 咁变咗咧，你就唔需要哇死磨烂磨磨足五日，去到最尾先至去唞一唞。 哦， 而系你做少少，你有个小 break， 系， 然之后就再翻。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就系有阵时你星期三呢啲日子真系喺个一个星期嘅中间，如果放一个红假咁样，或者你唔知点样请咗个假咧，你会觉得嗰个星期首先咧，好似时间 过得快啲， 过得快啲。那個煎熬咧係會低啲嘅。 嗱呢一方面咧，我絕對我覺得係我有資格講嘅，因為咧我對上一份嘅工作咧就唔係一啲咁星期一至五，然後朝九晚六嘅工作嚟嘅。咁啊當時咧我都係可以自己揀，總之一個禮拜你有兩日假放，你自己揀邊日都得啦。咁通常就會定咗哦，咁往後你都係通常放呢兩日啦。咁 係。 咁如果冇記錯咧，我嗰陣時咧。就大概是用你呢一个方法放假嘅，好似是一日星期三，一日是星期六嚟嘅，我放嗰阵时系，咁然后咧就我嗰阵时都觉得咁样着数啊，即系你翻两日工，跟住然后唞翻日，跟住又翻三日，又唞翻日，咁好似即系唔使下下心挂挂牵肠挂肚，等劲耐都未放假咁啦，咁但系久而久之咧，真系做落咗呢个嘅 pattern， 觉得好着数嘅时候咧。有時都會覺得好攰啊，因為嗰一日嘅假期咧，其實係幾唔見使嘅。例如會話就係可能有時你放假總會想安排一啲屬於自己嘅日程出去做下唔同嘅嘢，玩下唔同嘅嘢。咁但係同時間你又會好想休息啦。咁如果你兩日假期黐埋，好似禮拜六日咁樣放，可能你會揀哦禮拜六。玩埋佢，咁然後咧，咁禮拜日就唞足一日啦，咁啊禮拜一就收拾心情翻工啦。咁如果你拆開兩日假期，你就冇咗呢個嘅buffer 位啊，你就只能夠選擇啊，我禮拜三嗰日一係你就玩啦，一係你就唞啦。如果你玩咗咧，你就會 keep 住攰噶啦，之後嗰幾日。咁如果你唞咧，你就會覺得啊，我嗰日假期好似好冇做到啲乜嘢，就又要翻工啦咁咯。 哦，因为我未试过㗎，即係佢纯粹係分享咗呢，我冇实际应用，因为我最后都係七天工作先啦。係呀係，但係纯粹我回想返以前如果一至五咁返呢，星期六日呢嗰、那个尴尬位做星期五，可能通常都唔係星期六日两日啦。 係 星期日其实嗰一日係好差嘅、那个心情。 係係係。 个心情差係在于你知道、哦、我将要面对五日嚟㗎。 係 呀，即係个星期日你係 好大压力。 係呀，你係好唔聚焦。 都 係 嘅。 係啦。咁但係我觉得头先讲嗰个喺星期三用嘅呢个方法就係比较适合一啲即系我哋呢种啊，即 系自由人啊， 系啦，即系你七天都会有机会，即系叫做做嘢嘅时候，可能系拣呢啲日子系会好啲，同埋拣闲日啲星期三嗰度好咧，你做有啲活动咧，真系唔使同人逼。 系呢、這个 呢、這个亦都系紧要， 且确系 睇戏啦，出去食饭啦， 做乜都系舒服啲， 系舒服啲嘅咁样。 搭车 系啊，但系我冇 apply 到落去嘅原因系因为电台礼拜三你即系我都始终一节唔系开麦啦， 冇错冇错， 同埋好难。定一个全日放假，我到而家都未必真系可以定得到啦。即系呢个自律性系要好高。 太多嘢你可以喺屋企做嘛，咁你就会逼住自己啊喺屋企都做少少嘢啦。 同埋你要睇对手啊，即系你做嘢 对手先， 自己嗰对手要睇下对手。 隻手停唔到落嚟。 係， 同埋你合作單位嗰啲星期三其實佢做緊嘢噶嘛。 啊，係，所以你又焗住一定要覆翻。 係，即係你要覆機啊，或者你有啲嘅對口啊，嗰啲溝通上嘅人嚟翻工，咁你嗰日雖然係放假，但係有陣時你都冇辦法停低噶嘛。 不過你呢藉口啦，你平時就算唔睇對手啊，你唔睇對手啊，你睇自己對手啊，你嗰啲咧禮拜六日就係、是，好似好浪费，不如执下屋啊，不如清下啲电脑好耐冇清嘅嘢 啊， 即系你有好多呢啲好整理上嘅工作咧、 啊， 即系说不上系工作，但系其实佢都花紧你嘅心神噶嘛、啊。 但系我觉得都要噶，系咪噶？即系因为譬如，因为嗰个道理其实就好似譬如。譬如你出嚟住咁样，你都要做家务一样，其实等于做家务咯。 我有 啲家务系整你自己。 我有时系宁愿礼拜即系闲日收咗工翻去快快脆脆做完，咁我留翻多少少时间礼拜六日见细啲咯。咁我就可以礼拜六日玩啊玩足全日，唞啊唞足全日咁样咯。系、 哦、 啊，即系例如好似琴晚咁样，我开完麦翻到屋企咁样，可能九点钟食个饭咁，跟住就开始洗衫咯。 系 咁啊，落埋三十一点咁样，咁好似即系。感觉上都啊好充实啦呢一日，反正都冇唞开啊，做到尾啦咁样咯。系咪开始有啲感觉到啊？你呢啲住家男真系阴功啊！ 我真系唔系好想做呢一种状态，即系要赶住计时间啊！翻去咧今日洗衫，咁洗衫要做嘅几多个钟，跟住仲要晾衫啊成啊咁样咧，唔好啦，唔好。有人版喺度，我见到真系 有藉口系嘛？睇下奔神咁惨，唔结婚啊！ 唔好做呢啲嘢啦，我都系。所以有时真系话做学生最开心系咩？需要应付嘅主要真系功课同考试。二三月常有需要问，六七月快一点靠近，让八月更高的气温。我心内渐沸腾，九点钟午餐倒杯冰水，一点翻瞓睡意未退，三点洗澡时间食风里，总之反转所有时序。窗边飘落小雨点细雨碎花，一天一地一个人。Yumi 中游美嘅派台作品，下一个暑假。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件，警方拘捕多两个人，累计四男四女被捕，他们涉嫌串谋诈骗。被捕人士包括可疑公司负责人和场外找换店的负责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截至昨晚十点半，有1641人报案说未能够在 JPEX 提取资产和怀疑被人骗，涉款近12亿元。警方已经检获800万元现金，一共冻结被捕人士和公司大约1500万元的银行结余，以及总值大约4400万元的三个物业，会考虑中共有关的犯罪得益。警方说调查发现 JPEX 自行开发平台币 JPC，有保安人被游说购买 JPC 作为类似定期存款。 JPEX 会要求客户提供加密货币的私钥作为保管， JPEX 因此基本上控制用户资产，而 JPEX 将提款上限设定为1000美元，手续费999美元，变相限制用户提取款项。新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非常荣幸获中央政府任命，他说在全面通关之后出现大量身份证的申请，处方早前已经延长服务时间，亦都在假日加班处理，会继续调配人手，并在短期之内推出新措施提升签发身份证的处理能力。郭俊峰会见传媒时候说，十一黄金周和中秋假期预计会较现时的星期六日更多人出入境，预计会有超过100万人次，入境处会全军出动，并借调人手到口岸处理。对于日后若果获邀出席宴会应酬怎样处理，他就说会视乎性质和时间小心选择和处理。另外，郭俊峰下午和入境处四个工会代表会面，工会说政府去年推出很多抢人才措施都是和入境处息息相关，包括高才通计划、优化现有多项输入人才计划等，签证申请大量增加，而过关人数增加，部门同时面对大量身份证申请，工会期望在郭俊峰的领导之下继续争取更多人力资源和灵活调配。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下个月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且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帕特鲁舍夫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在莫斯科共同主持俄中战略安全磋商，两国各部委的代表亦都有参加。帕特鲁舍夫说，俄中在当代世界秩序原则问题和关键国际问题上看法一致或者相近，包括平等和不可分割安全的基本原则，追求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独立发展的独路。他又说，台湾、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被西方用来诋毁中国，莫斯科重申在有关问题上对北京的支持。在西方发起对俄中两国双重威胁的背景之下，进一步深化俄中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协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7至33度，轻日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过咗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去到香港仔运动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因为车多，仲系继续间封紧噶。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在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是在星河名居。另外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介乎澳船至到聂哥逊山道这一段是车多的。 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比较车多缓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排到去碧街。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去到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龙跟住和斜村那段车龙排到去银禧花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还有就是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分别去到榄口村和沙埔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石货区、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国剧八三零 网路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你整坏咗我啲嘢，点都要付啲代价。 唔做犯法嘅事， 要木同条命。定系李白保持嘅身份，你自己拣。 足智多谋嘅秦淮，今次可唔可以救翻牧童，又保住自己白帽子嘅身份呢？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own, 昨日你讲嗰个单身 friend 咁自由都几好啊， 咁又冇咁讲，佢系被单身嘅，唔系自己选择嘅。咁可能对于佢之前另一半嚟讲，咪开心咯，嗰种咪叫做甩身咯。 发觉原爱你与君身之势被磨练。对抗和理性和铁骨都奋力一试，屈曲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最美越怕你越变质，应该就自变。我要换气派，换脑筋，伸软滑的事，然后把你多的知。其实我有定义，我拉开你就能发现。未画完十四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是我终于要散纸，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感。 你選擇相信發現不是同你一類人，你駕駛我不要再害怕代價失去，自己抹走面上最後為你留下的淚，下你手機分開獨自升級，冇再躲避同回憶 link up。 Let's dance tonight， 發現理智已經失控，就正開始發作，身體不知不覺失重。 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 都想你的嘴脸亦会心思会心思，撕去所有心思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感，可拉伸不读都不亲，跳过所有饥渴的人，解拆所有懦弱基因，可站到我身边，为青春放肆，很多低姿冲走到历历，收你的信一秒即分，听你解说练做坚忍，可拉伸不读都不亲，穿上所有剔透的裙，生我所有动动基因， 有歐智霖 featuring Culture Boy 勒森。 在这套戏来回味，春光秋色里细味，大话落入回廊里，节奏错配时和地，剩下暴烈的分离，甜蜜虽灿烂过，节日快乐过，靠着每段戏有万个风波，呢个却是我对着你直说不可。你射中便无希望，桥段太难忘，你偏力放爱要勇往，随便有别人爱别人不会心慌，但我终没法走失，无间地探看，无间地寂寞如重庆，晚晚也似回魂夜，就是欲望不凋谢，临别酒吧太毒舌，对话似逆战，我踏血别去气调半支烟，可是这个戏你叫我就会饰演，甜蜜太难忘，你射灭重点无希望，你拼命放爱拥我，随便有别人爱别人不会心慌，但我总没法走失，无间地播放，如春飘露别，如秋香幻灭，氛围的透作难重新堆叠，但我想但我想我最想要，有最狠有最狠被你欺骗，谁因早熟落谁因他会变，如此的大战全如于一面，是我想是我想我最想念，有最狠有最狠被你欺骗，太难忘，你给的宝盒无希望，其实太难忘，翅膀你的心还奢望，明日到尽头要灭亡，一却不干，是我总没法走失，无间地播放， Special 的自編自導自演，對於人來說是叫做 lesson， 但是對於我的朋友來說，那些叫做被失約。 你說過要伴我讀語過，你說過要共我學探過，人在法國先知險阻太多，努力過最後也難如初，你說再無法帶幸福給我，台網鐵塔陰影竟掩蓋我，從前夢遊的花都此刻變了負荷，問那些盲誓發過真可保障什麼，在馬克區那個住處從此深鎖，沒有你大香檳與我私奔，何來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剎那顯得不似實際，我們離家追的夢已給摧毀，既然失約為何發誓，沒有你困境中與我相依，如何活在巴黎，你離開了難道還留下難枯萎，就當發到的夢落盡發到实际，我们离家追的梦已给摧毁，既然失约为何发誓，没有你困境中与我相依，如何活在巴黎，你离开了难道还留下难枯萎，没有正当 Jeffrey 魏俊生失约巴黎，不过当时我都衰嘅，我都同我朋友讲过一句说话，就系、是、感情问题一律建议分手。 越爱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梦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思，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期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但随意。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识，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为何亦已曾经最致命歌词， 即管开口吧，你知若再痛再没止，刚刚想好吧，你知做够伤留长痴，即使单身没靠倚共面子，谁不知 从头再建议。 泽田 Carita 同埋 Des 余中耀一律建议分手。本身我谂住叫我朋友先下手为强啊嘛，早讲早着数。 Would you let me know what have you been？ 不过呢个世界 Now I'm not inside your picture， 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I don't wanna know， wanna know， so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me， I'll be alone， I've been spending too much time home。My best friend, she won't pick up the phone. But why would she pick up? She gave you everything and you gave up. Just admit you never really did enough. That you're not good at love. Didn't love her enough. And when we talk, it's just silence. We still text, but there's distance. I don't see her often.Break up wasn't sudden, but now my weekends are bored and my friends are all clueless, and she's the only one I could call. Would you let me know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I know now I'm not inside your picture, but I do wanna know, wanna know. So please let me know. I'm getting used to you being gone. You being gone. You being gone. You being gone. You being gone. Our memories of powder. Bizarre to really give up something that I once loved. Never thought it's this tough. I never felt all these feelings, and they all feel so foreign. Like all these strangers I got to know. So please let me know. If it's too much, then just let me go. Let me ponder inside of your memory. It's cozy. Just pick me up when you feel alone. Don't let me know how you're doing, 'cause I miss you too. I miss you. And I'm trying to let go of you. It's no, there's no we, there's only me. Gareth T, let me know.通常被通知嗰个都系伤啲嘅。 埋头疲累，一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梦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暂时自向。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穷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终于心愿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身体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惯性。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欠某种悟性。明明也有祝福与关心，冷寒或送暖，你在旁。我为何抱怨，思念在前着，在烦着，没形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已没法过得撇脱，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Cloud 云浩影无以名状的痛。 GY on the beat， 收到，拥 着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 party 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出道差唔多一年啦、哦。 作为呢个新人状态，唔知佢揾到佢想要嘅嘢未咧？所以我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啦。 寻寻觅觅， 无论点都好啦，最紧要你揾到佢嘛。 我哋松动音乐嘅嘉宾咧，又系麦周翠莹啊 ！Hello， 你哋好，我系阿麦。 系啦，一段时间冇见啦。上次我哋即系喺你出道歌嘅时候，双鱼座我哋有送个卷轴俾你啦。今次隔咗一段时间送呢一卷咧，我哋其实有少少叫做内心嘅纠结嘅，即 系 好似好正路，但系又会觉得要啱时机摆出嚟咧，咁嗰个正路咧都比较好啦。 系，哇，你兜得好好啊，系好有诚意，我感受。唔系，因为咧呢一个咧，我觉得同上次嗰个比较起上嚟咧，我发现。見到阿麥咧，都係好想用翻個麥字嚟寫嘅， 都係 即係我本身有諗過好唔好用全名咧，即係咁，但係發現個麥字咧實在太特別啦，因為好少有機會用到個麥字咯，你平時 代表咗你㗎嘛， 代表咗你嘅，咁所以咧今日送俾你嘅就有呢一句啊。我惊调转咗添，系冇调转，系真系 寻寻觅觅， 好嘢好嘢好嘢， 系冇后边，好彩冇后边，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嘅。 嗱，呢个寻寻觅觅，首先要讲下咧，因为个寻字两个系同一个字咧，喺中文书法里边，如果一句里边有两个相同嘅字咧，个写法会有少少唔同，所以你见到两个寻字咧。是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同一个字体咧，就写法有少少唔同啦。 系系。 咁第二就 系， 既然觅觅啊叠字嚟讲啊，你嗰个名字放喺边一度咧？我选择咗咧放喺第三个，我哋觉得，因为系你去寻找一啲嘢，寻找觅觅啊，即系觅 去 啦，冇错啦。 调翻转咧就系揾你， 系。 咁但系如果你个觅咧 ，M I C 摆喺第三只字咧，就系你去寻找一啲嘢。 咁好清晰喎。 系啦，所以叫做 有谂噶， 真系有谂过，我哋唔系真系乱嚟噶。 求其咁样，是但啦，咁样噶。 我都知道你哋嗰啲唔系求其，我上网专登睇翻你哋写其他人嗰啲咧，跟住好好奇，跟住我见到 Mad Boy 嗰、那个， 哦系啊 ，Project 要揾 Mad Boy 嗰、 那 个，呢个我哋系投咗行啊， 呢个 我哋第一次 太高难度 ，Mad Boy 真系谂唔到啊，系啊，因为谂到啲都唔系啲好意头嘅嘢，系啊，因为 Mad Boy 个 boy 字又可以食个哀字个音啦，但系你哀字嘅全部都 唔 系好嘅，好嘢啦，咁 多谢， 系啦，咁所以送呢个寻寻觅觅俾你。我哋都觉得喺呢个时间点，即系上年嘅时候，我哋认识啊，出咗歌咧，好似经历咗一年嘅时间，自己出咗，譬如到而家第三度拍台歌嘅时候，会唔会呢个状态都好似真系寻寻觅觅，寻找紧自己一啲方向啊，或者自己定位各样咁样？ 有啊，完全系啊！你啱啱一打开我谂我要揾一啲嘢嘅时候，我近排都喺度谂紧，我要揾。自己嘅嘢咁样咯，即系可能将来又好啊，或者可能我自己认识自己啊，即系我觉得呢一年都有好多咁样嘅课题发生咯。突然间好似好正经咁，真系出现咗呢个时间点非常之好。 系咁，你话最近已经喺度寻找紧嗰样揾紧嘅嘢，咁有冇一啲可能未必咁快有答案嘅，但系有一啲唔知系谂到一啲嘢眉目出嚟咧？ 有啲眉目啊！我其实系真系未有答案嘅。我近排喺度谂紧，其实我究竟可以。即係譬如我今年做咗一年歌手啦，跟住我覺得自己嘅成績咧，未係我想象中想要嘅效果嘅。咁、究竟其實我想要啲乜嘢咧，或者係我想要嘅嘢，其實有咩方法可以達成咧？我覺得對我嚟講仲係好遠嘅路。咁、但我就喺度諗啦，可能下年我做一啲新嘅歌、新嘅類型嘅曲風啊，或者可能係 唱多啲唔同嘅 cover 啊等等嘅东西，即系我觉得呢啲嘢系我呢一年入边其实都少咗做嘅，但系我有去planning 咯，即系我要 plan 清楚啲嘅，如果唔系我就会好迷茫啊咁样咯。 系，你系咪对自己要求高嘅人嚟嘅算系？你觉唔觉得？或者有冇啲人话你系要求都系一个对自己要求高嘅人？ 我覺得本身要求唔高嘅，但我覺得after 入咗去呢個歌手嘅行業之後，我睇嘅世界大咗好多，即係我就覺得哦，原來大家都唔係得我識嘅，好多人都識嘅呢樣嘢，咁我就會覺得哦，咁我自己唔夠好，或者我要去再進修下啦咁樣。咁呢啲我又未覺得要求高，純粹可能係我以前覺得自己好好咁樣，跟住而家發現啊、哦，我都唔夠好嘅，我要再努力啲啦，要再識多啲嘢，可能乜嘢編曲都要學下咁樣咯。 嗯，但系喺呢个即系突然有呢一个好强烈嘅感觉，系原因系因为入咗呢个行业之后，发现原来有好多嘢比想象中以前就好简单啦，即系想做歌呢个动机就系我就系想做歌咯，做咗个 product 出嚟，然后大家去听就系咁简单嘅事情啦。去到边一个时间点，你开始发现死啦，原来做音乐。是那个涉及的范畴是很多东西，是大概去到几时你发现这个问题出现了？ 我觉得是识多了其他的歌手咯，即是可能他们很多都是创作型的歌手，然后他们创作的路线的方向是跟我很不同的，即可能他们是 based on 很多一些乐理的东西啊，或者可能是他们会有些 design 在里面的，可能说这个 hook 我一定要加咗先，跟住後面嗰啲再 design 係啦。咁但我作歌嘅時候，其實我冇諗咁多嘅，我就純粹可能係我個腦浮動咗一個 melody 出嚟，跟寫低佢咁樣。咁我就冇諗咁多啊。跟住之後發現其實原來佢哋嘅歌嘅可能優勝之處係佢哋真係有諗過度過嘅。咁成件事就可能係會比起其他即係可能特別啲咯。咁我嗰啲歌就偏簡單啲咯，咁樣係啦。咁我就想喺呢樣嘢度自己都醒目啲咁樣咯。 但有冇调翻转，亦都有一啲人可能会同你讲话，其实咧你呢一种都有你呢种嘅好嘅，即系因为变咗我唔系刻意为咗要设计一啲嘢去写个旋律，而系我可能个感受，我当我呢件事我可能行夜晚行喺条街度行有 feel 写出嚟，反而呢一种又系一啲好技巧型嘅创作人，佢哋可能羡慕嘅，有冇人又咁样同你讲？ 都有嘅，都有嘅。同埋我嘅歌咧，可能系嗰个简单嘅感觉系个故事同埋个意思系简单咯，即系可能我都系想表达一啲正能量嘅，通常都咁，所以都呢样嘢都其实同我自己个人相辅相成咯，即系我想系开心嘅 image， 然后我去唱开心嘅歌咁样，咁呢件事都系好似环环紧扣咁样嘅。咁但系可能今年经历咗做咗一个歌手啦，咁样见嘅嘢多咗，或者系都有开始有翻啲负能量喺我自己身上出现咗，咁我就觉得哦，咁我其实可以写啲负能量嘅歌咁样 啦。其实都系噶，即系都可能性啊嘛，突然之间发现到。即係因為一路就覺得啊，我係正能量嘅，咁就好陽光嘅，但係可能你會忽略咗自己有嗰一面都唔出奇。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我係我都欣賞自己本身有嘅簡單嘅，咁但係而家好似又複雜咗少少喎，咁我要將我呢個複雜展現俾其他人睇啦。 但係我又覺得你係好 handle 到你嗰種嘅，即係我唔知啦，可能應該係幾 handle 到你嘅負能量，因為你本身個人都幾，我感覺係幾樂觀、幾正面、幾開心嘅一個人啦。咁去到你 feel 到自己察觉到自己有呢一股嘅负能量出嚟，你会识得同佢相处咯，系咪咧？ 我其实好一时一时嘅啫，但系我觉得我嘅负能量系我唔系好想喺人哋面前散发嘅， okay. 即系通常我都系自己临瞓嘅时候，跟住先喺度啊，近排好唔开心啊咁样咯，系啦，即系，但系呢啲咁嘅情况都系真系呢一年嘅时候先谂到咯。咁通常都好关于好多事情嘅，即系有时候我自己吸收人哋嘅能量嘅嗰个都吸收人哋嘅能量系好容易吸收到，即系如果人哋唔开心，我就吸收啦。跟住但系我唔会即刻释放翻去佢身上噶，跟住我就会翻到屋企自己啊，佢唔开心，搞到我都唔开心。 就好似个海绵吸晒翻去之后， 自己再放翻出嚟。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咯。 系你唔好忘记佢，佢系双鱼座 嘅。系啊， 大家好容易忘记咗。 系啊， 因为平时见到幕前嘅你嘅时候，嗰个 sunshine 嗰个感好强，但其实都有另外嗰个咁。 系啦系啦。 你呢啲嘅面向，或者你有时自己去思考，或者多愁善感嘅，你系咪都身边有一啲耿局嘅好朋友咧，系可以叫做 take care 到呢一面嘅你咧？ 有噶，都好辛苦啊，佢哋。 辛苦晒啊！真系， 佢哋应该如果听到就话，好彩你都知咁啊！ 真系唔好意思啊！通常佢哋好搞笑嘅，即系可能系工作上嘅东西啦，感情上嘅东西啦，都系揾呢啲朋友一齐嘅。咁但系我觉得系互相嘅呢样嘢，即系我去同佢讲，咁佢同我讲翻，大家互相分享一下近况，然后个宣泄嘅程度系好似大家都聚埋一个窝入边咧，抌晒啲衰嘢入去咁样，咁样跟住大家就大家消化啦咁样。咁嘅感覺咯。 頭先講到就係話，即係喺呢一年入面你會察覺到，即係可能開始有啲嘅負能量積聚啦，亦都會開始發現原來有一啲嘅為自己要進步。會唔會同時間發現其實原來時間喺呢一行入面係過得好快？即原來話咁快，因為由雙魚座開始，差唔多已經近一年嘅時間啦。即會唔會覺得其實原來喺呢一行入面做嘢嘅？嘅速度嘅 pacing， 好似要好快先得，會唔會有呢種感受？ 都有呢種感受嘅，因為咧，我覺得做歌咧係唔係一個月可以做到嘅東西嚟嘅，跟住尤其是我本身自知啦，呢樣嘢就更加困難啦，即係要揾適當嘅 line up 都已經唔容易，咁又要同大家夾時間啊，我覺得呢樣嘢都好重要，同埋溝通咯，跟住慢慢已經過咗三個月啦，咁樣，跟住我三個月好似其實都冇乜點樣做過關於即係一個歌手嘅工作咁樣，咁可能我會去出 show 啊等等，自己喺屋企寫歌啊咁等等嘅嘢，但係實際上可能俾人睇到嘅嘢，其實就只得嗰一下出歌嘅嗰一秒咯，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原來一年之間對我嚟講嘅大事可能得兩三個，就係兩三個出歌嘅時間， 個時間點 咁樣啦，係咯。 咁你話喺屋企其實平時自己都已經創作成啦，你有冇自己創作一啲嘅 preference？例如點樣嘅環境之下，咩時間啊，或者你有冇呢啲咁樣 嘅？我係其實冇嘅，即係如果我話特別有個時間咧，我以前咧寫歌就好中意喺沖涼嘅時候寫嘅，即係我就覺得哼出嚟咧就哇已經係啦，跟住一沖完即刻錄低攞個手機咁樣 就得噶啦，應該 係啦， 有 feel 啊， 有 feel 啊，係啊，跟住但係而家就可能係中意。可能喺 studio 寫咯，成件事好似變咗我嘅工作啊，所以我冇咁寫意啊，成件事咁，所以好似係啊，變咗 studio 寫嘅嗰啲嘢，好似係變翻係一個出得街嘅東西咯，就唔係我自己開開心心 melody 咁樣咯。 係咁，但係因為講到即係尋覓呢一樣嘢，即係靈感嗰啲係一種啦，另外就係合作嘅單位啦。頭先你都有講，因為一年兩首歌《慢慢的》同埋今次《超級普通人》都尋覓到啊。鍾楚喬初呢一個嘅朋友啦，兩首其實係點樣樣一個緣分之下，兩首歌亦都同佢夾啦。 其實我哋係一個朋友介紹我哋先嘅，跟住我哋之後就發現咗大家原來係師妹係啦，跟住我就咁啱我有兩首歌都好想喺今年入面出嘅咁樣，咁然後就同佢分享咗，佢就兩首歌都好有同感， 係 咁樣，跟住我就話咁係你啦。 哦，原來個緣分係師姐師妹，但讀書嘅時候係即係知即係 未識嘅， 未識嘅。是啊， 哦， 唔識 㗎，但通常都係咁樣㗎，即係你傾下傾下，發現有一個咁樣過去嘅共通點咧，就好快好似 connect 咗， 係啊，好 connect 啊個感覺，同埋因為我咁啱兩首歌對佢嚟講，佢嘅畫面同我好相似，即係可能慢慢的，我係形容中學嘅時候同朋友嘅相處，咁但係跟住因為佢同我讀同一間中學咧，所以佢腦入邊嗰啲操場係同我同一個畫面咯，係啦，跟住。普通人就係想講，即係自己做一啲喜愛做嘅事，又不斷咁樣做，不斷咁樣做，而令到人哋覺得你自己好特別啦。咁所以佢都係一個咁特別嘅人咯。跟住，所以佢嘅畫面係同我好相似嗰個感覺。其實我哋一傾就好投契啦。所以 咁，所以係咪喺呢一段時間創作嘅進程，就係每寫起一啲嘅 demo， 自己覺得都 OK， 都會俾鍾楚喬聽一下。睇下佢感受到先。 我其實就俾咗呢兩首啦，跟住再俾多咗一首嘅咁樣，跟住就有啲就冇嘅，因為自己都有啲唔夠膽 收埋先 咁，有啲未唔係幾靚咁樣就唔夠膽出，同埋都因為阿 Joyce 咧，佢係通常會做嗰啲歌咧，好比較 dark 少少，係啦 dreamy 少少，咁同我本身自己嘅曲風要啲暗啲嘅 upbeat 嘅嘢，其實有啲唔同咁樣，咁就係今次係一個大家都好好。 即系 try 下嘅一个作品咁样咯。 系，我好奇，啱啱你讲到就系话啊，自己都写咗好多，但会拣一啲即系俾佢听啦。其实通常去到一啲咩位系啊呢只我就可以拣 得 嘅，呢只就系点样样，系一个感觉定系？ 系一个感觉嚟，或者可能写完呢首歌，呢首歌对我嘅意思特别重要咯。系啊，咁普通人即系超级普通人，对我嚟讲就系一个哇个意思好重要，我一定要喺呢个时间话俾大家听，咁就系喺呢个时间出啦， 就会交上呢一首歌去再继续做啦，咁样样。 头先讲到话，即系因为阿初佢本身嘅一啲作品都系比较 dark 少少啊 ，dreamy 啦，咁啊你亦都有讲到你最近亦都可能间唔中会有少少负能量嘅嘢走咗出嚟，会唔会都？同佢傾下，不如我哋試下寫一啲負能量嘅嘢同你玩，睇下會唔會即係令件事有一個唔同啲嘅脈走咗出嚟。 都係一個好方法，我覺得可以 propose。我覺得可以直接唱佢作嘅嗰啲， 係feel 下佢嗰啲，佢嗰啲講人啊、人嘅生死啊、超度啊嗰啲 feel 咧， 去到極 deep 咁樣， 極端嚟嘅呢個同我本身。 买一架车来住够几年，上山涉水城海去耕田，做钱买喜爱换有几千只热情，无减退为了留恋，记在生日片，记灿烂的体验，故事里提台上领奖，熬要变身，同时理想平淡无畏，能随时膨胀。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件，警方至今拘捕八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人士包括可疑公司负责人同埋场外找换店负责人。警方检获800万元嘅现金，共冻结相关被捕人士同公司大约1500万元银行结余，同埋总值大约4400万嘅三个物业，会考虑充公有关嘅犯罪得益。警方至今接获1600多人报案，涉款近12亿元，系警方已会面嘅受害人当中最大一宗金额嘅个案，涉及4000万元入金。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表示， JPEX 透過網紅和場外找換店，即是 OTC 廣泛宣傳，向公眾推廣 JPEX 服務和產品，標榜低風險和高回報。網紅會標榜自己有份投資，聲稱日日賺，沒有得輸。洪慶芬提醒市民切忌貪納。本港就業市場持續穩定，統計處公布六至八月的失業率是 2.8%， 與上次數字相同，有112,100人失業，就業不足率微跌 0.1%， 跌至 1%。 各行業失業率變動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樓房裝飾、修葺和保養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失業率維持 2.8% 的低水平，展望將來訪港旅遊業和本地消費的持續復甦，應該在未來幾個月繼續支持勞工市場。杭州亞運星期六開幕，部分項目展開角逐。沙灘排球項目小組賽，港隊男子代表黃佩林和林奇峰連輸兩局，9-21和14-21不敵日本組合。女子方面，杜永彤和黄文正在首仗面对菲律宾组合，先赢一局21-17，之后连输两局21-23和13-15，局数1-2不敌对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7-33度。明日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塞车的消息啊。咁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站的慢线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走咗，不过车龙都好长啊。龙尾过咗大榄，近住加龙村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站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过咗大榄，近住加龙村，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同忍让啦。仲有青马大桥有紧急维修啊，去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咧系封咗，所以一带咧都慢车啦。龙尾就过咗吸水门桥。隧道方面，而家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西行线都几多车噶，龙尾近修打兰街。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黄竹坑入口嘅。咁所以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咧，要改为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南道北过海就塞到去落山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斗路道的龙尾在军营，龙翔道的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号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今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So make me。 咁我系松音乐嘉宾咧，继续有阿周卓莹啦。咁有你而家呢一首新嘅拍台作品《超级普通人》啦。咁我罗宾咧就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一啲嘢啦。咁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咁我估先啦。我估下就系个 chorus 嗰个 melody line 先，因为头先阿 Mick 都有讲到就系话，可能喺近期比较大嘅一个吸收就系、是。哦、可能其他人去寫歌會即係每一啲嘅位置都會度到好準啊，度到好細啊咁。其實我覺得今次佢寫呢首歌咧，阿麥寫呢首歌嘅時候咧，都有度過個 chorus 嘅。即係因為點解成日啲人都係話個 chorus 咧要易記易唱，要嗰個重複性夠高，所以今次聽得出嗰個 chorus 係一個喺個 melody line 上係一個幾重複性高、容易跟唱、容易記嘅一個。 點樣唱啊？你話你識唱喎？ 我記得點唱，但係我唱得唔好啊嘛。 可能想聽咧， 因為佢普通得嗰幾個字咧，佢係同一係幾句都係同一個音嚟嘅。嗱、哦，我應該冇講錯啦，係嘛？雖然我唱得唔好啫，但係我講得出佢嗰個音係同一個音嚟。 OK， 好，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啊。 好好， 其實我想估係真係喺即係同阿初嘅合作嗰位，因為我覺得就係好似啱啱上一 part 咁樣講咧，你話哦呢一首歌嘅曲風同佢自己做嘅好唔同，咁而一般人可能會覺得啊，即係你邀請佢去玩嘅時候，會覺得啊，佢會唔會都要考慮一下咧？但係我覺得喺你哋嘅情況就係、是、佢覺得好啊，因為嗰依一類型風格嘅嘢咧，佢擺自己度，佢覺得未必啱，但係佢可以喺你身上面實驗好多嘅嘢、嗯。所以當你 propose 呢種咁陽光嘅風格嘅時候，阿初應該係好啊，嚟啊，正啊，我都想試下玩呢啲啊咁啊，我覺得係一個咁嘅狀況嘅。 OK，OK。 好啦，咁一个就系喺你嘅创作个位，一个就系同阿初合作嘅 conversation。 我心跳劲快，啱啱你嚟讲，因为我好惊你哋讲中咗我嘅心声啊。 所以你唔中啊？ 唔系，系中嘅，系中嘅。系，其实你哋两个讲嗰啲都我谂系有八成都啱噶啦。咁、即系啱啱话到我首歌嗰个重复个位，其实我真系有 design 到嘅，因为呢首歌系想有嗰种 looping 嘅感觉。跟住所以初喺入边 design 嘅嗰啲樂底咧，其實都有啲係咁重複嘅東西嘅。咁同埋我呢、這個頭先你講 chorus 有個位咧，我好緊張，因為咧我其實有個 design 就係個 chorus 第一個音咧係超級高音嚟嘅，一個假音咁樣啦。咁但係我前面係好低音嘅，啲 first 係咪一架車咁樣好低音。咁就我想做一個 contrast 係一下子。哦，原來我可以唱好低音，但我一下子都可以唱好高音咁樣啦，係啦，呢個就係我作嘅時候一個小 design 咯。但係前面就比較平述少少嘅，即係好似講一啲故事啊，即係買一架車點點點，上山涉水點點點咁樣咯。 係， 但係當初嗱去寫呢一首作品嘅 demo《超級普通人》嘅時候，係一個點樣嘅情景底下，或者自己嘅腦入邊係諗緊一啲乜嘢嘅畫面而去寫咗呢首歌嘅 demo 出嚟咧？ 嗯，其实呢首歌嗰、那个起点呢，我係諗咗一啲事情发生咗先嘅，即係我近排其实係对于一个自己唔够爱惜自己嘅呢样嘢啊，好有諗法啦咁样。咁、但係呢样嘢都係 based on 自己究竟鍾唔鍾意自己同埋欣唔欣赏自己咁样啦。咁我就好想喺呢个东西嗰度寫首歌，咁然后就睇咗一啲咁啱喺 YouTube 度呢睇咗一啲访问。跟住就係類似係講緊有個女仔佢鍾意砌飛機，跟住呢就同好多叔叔一齊呢喺同一個地方度砌飛機，然後佢自己一個二十幾歲嘅女仔就好開心咁樣喺度玩。跟住喺我眼中我就覺得啊，呢個女仔好特別，因為我唔會砌飛機㗎嘛。咁、但係佢多刻呢其實佢只係做緊一啲佢自己好喜愛嘅嘢。跟住我其實深刻我就睇完呢啲片段之後，我就 inspire 到我想寫一首讲自己并不普通，然后讲自己其实是一个好特别嘅人，同埋我想提醒，好似身边每一个人，你哋都总有一啲嘢系自己喜爱做嘅，而其他人眼中可能你好特别，但你永远就觉得啊，我中意玩扭计式好普通啫嘛，咁样即系会睇到自己好细咯。咁所以用呢首歌嚟表达啊，呢件事其实系每个人都系一个好大嘅人，同埋好特别嘅人咁样咯。 咁套喺你自己身上面咧，你有冇一啲其实好似啱啱讲嘅一啲喜欢嘅嘢、兴趣，即系唱歌系一种啦，或者可能仲有其他系你都从来以前唔觉得系一啲好特别嘅嘢，但系反而身边嘅人会话你听，喂唔系，你中意呢样嘢或者你做呢样嘢，其实都已经好犀利啊咁。 我覺得我自己最犀利是可以好似嗰啲叫咩啊，即係好容易同人哋開到一個話題咯，係啊，即係所有朋友初初認識，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見到面就唔係好敢講嘢啊，但我唔係嘅，一嚟就開咗個掣噶，我就可以，哇你好啊，頭先去咗邊啊，冇見過嘅， 第一次見面， 幾好啊， 喂點啊，你琴日講得點？ 係啊，喂琴日 OK 嘛，係啊，頭先寫一份咩啊嗰啲， 起曬人哋底咯，跟住 咁，所以喺呢一個嘅 demo 寫起咗嗰個melody 之後啦，就其實一路寫嘅時候已經出現咗關於即係普通人呢一個好 key point 嘅一個主題咁樣咧。 其實係嘅，其實係，同埋呢首歌我覺得Oscar 都幫咗我嘅一個好嘅位置，就係其實佢完全冇提過特別，要我哋要特別，就純粹要欣賞自己嘅普通，我覺得佢好 emphasize 到我成個歌嘅重點。我本身寫嘅時候其實都有諗過係用一個配角主角的身份嘅，即係可能係講緊我會永遠都係覺得我係人哋嘅配角，即係我可能我會覺得我係人哋嘅助手啦，打個比喻，咁我就係邊個邊個嘅配角，咁但係其實可能喺好多人嘅眼中，你係一個主角，即係你永遠都係一個主角啦。其實無論你個人嘅地位或者你嘅職業有幾渺小都好，其實你係你自己人生嘅主角。我本身有諗過用呢個方向去寫嘅，咁之後我都有同 Oscar propose 到啦。咁我哋覺得好似普通嘅呢個方向就最好咁樣咯。 仲有冇啲咩可能 keywords 或者傾咗啲乜嘢令到佢去再攞住呢啲素材去即係 develop 個歌詞嘅？ 其實就係頭先我講第一段入面咧，佢會形容到有啲人去上山涉水點，嗰啲全部就係我睇 YouTube 嘅嗰啲片啊，我 send 曬啲 link 俾佢，跟住佢填翻落去咯。跟住我第一次睇到份歌詞嘅時候，我覺得好感動，因為佢真係睇咗我嗰啲片啊。咁然後我覺得佢一定係，即係佢一定要 get 到我呢個意思先可以寫到落去噶嘛。咁所以我自己睇頭嗰幾句嘅時候，我自己就好有畫面咯，係啦，就諗翻我自己睇咗嗰啲訪問啊咁樣咯，係啊，呢啲話我覺得呢啲素材好好，因為係真實事件，而唔係即係有時講普通啊，你要普通，你要特別點，其實係好籠統嘅一樣嘢。但係當真實有啲事情、有啲故事用一句嘅句子就可以表達到嘅時候，就好似成件事容易啲明白咯。 係，好想突然間跳一個位咧，你有冇曾經覺得自己好似好普通，冇乜特別，而因此呢樣嘢會有一啲糾結咁樣，有冇曾經出現呢個狀況啊 ？Every day， 我好中意你呢個強調啊！每一天 係 ，Every day 真係喎，每一日啊，差唔多係啊，跟住同埋尤其是可能係認識到啲更加叻嘅人，跟住就會更加覺得自己啊好渣啊好普通咁樣咯。同埋我知道我自己好中意唱歌，我知道自己好想做一個歌手咁樣，但我都知道呢個世界有好多人中意唱歌，同埋好多人做到歌手咯。咁所以更加就會覺得我幾時先可以？但我唔知啊，近排都有意識到其實呢樣嘢係永遠都唔會夠嘅，即係我永遠都會覺得自己普通咯咁樣。咁所以就要欣賞自己多啲咯，每朝頭早而家起身欣賞自己， 讚下自己 真係 職場啊！睇下你係咪真係有日日讚下自己啦？而家要你數自己三個優點出嚟。系唔系唔容易噶？即系我成日都话，即系自己去赞自己咧，揾自己嗰啲优点，其实系一件几困难嘅， 难过揾缺点 嘅。因为你觉得自己有时可能人哋眼中觉得你做得叻嘅嘢咧，喺自己眼中会觉得吓咁好正常啫，咁样噶嘛。 我覺得我係一個對朋友好好嘅人咯，係啦，好有義氣嘅咁樣。 係，我反駁唔到。 係你，因為未體驗到。 朋友。 係啦，跟住第二就可能係我好善忘嘅，係咪一個優點啊？即係我唔記人哋啲衰嘢， 都可以，都可以嘅，都係嘅， 係啊， 都 睇下一個點樣嘅 situation， 即係啲唔開心嘅嘢，我好似好快就唔記得啦。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嗰種 係啦，係啦，所以頭先你話我好快消化到，其實就我唔記得咗，唔記得咗發生咩事，係啦。跟住第三就可能係我個腦入邊有好多天馬行空嘅諗法咯，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東西嚟嘅，因為我發覺有啲人係冇嘅， 係啊， 係啊， 好似我咁， 真咩？ 真的冇。 真咩？你覺得係咩？ 真係冇，我覺得真係冇噶。 係啊， 我個人好現實噶，我個人係全部都係嗰啲咧，唉，今日食嘢加凍飲加兩蚊，好貴，都係唔好加啦嗰啲嚟噶。 唔係㗎，你玩 board game 嘅時候要設計過《星露天馬行空》㗎。係 嗰陣時咯，唯獨是喺做啲好唔認真嘅事情嘅時候就會係咯。 OK OK， 有冇嘗試即係除咗自己賺自己咧，開始會再做多步就係逼啲朋友賺埋自己， 咁好癲喎呢單嘢！ 再充即係充令嗰個信心再充滿啲啊，再大啲啊！ 其實我本身係有呢個性格嘅，即係我會係咁話，哇！我今日好靚，係唔係啊？咁樣 哦 ，OK OK， 幾好，可以可以可以。 問你啊，係唔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啊，我冇諗過佢有邊一日唔係啊！ 哇！你答翻佢咪 every day，every day， 用翻你嗰句 every day。 多謝多謝。哎呀，好啊，真系好、啊，我中意呢个氛围啊！ 系啊系啊，夸夸群啊，我哋呢个 我留到夜晚得唔得先啊？阵间 可以可以 keep 住喺我个， 可以可以。 咁但系喺呢一个曲啊词啊，啱啱就 cover 咗啦。咁去到即系编曲嗰部分啊，即系头先譬如我估嗰样，系咪真系有咁样就？哇，佢都觉得好 excited 啊咁。 其实佢都 excited 嘅，因为佢自己，我谂佢本身佢自己已经好多才多艺啦，跟住佢又帮好多好劲嘅歌手去做嗰啲music producer 系啦，跟住所以佢可能见到我啊一个弱小嘅女仔需要人伸出扶手嘅时候，佢就好啊你啦咁样，佢都激动嘅，咁样咁同埋我谂可能因为。我自己都好想佢去发挥佢嘅东西落去首歌入面，咁我就冇俾咁多限制嘅，即係我呢首歌一定要系一个点样大歌舞嘅，跟住其实所以好多嘢都系佢 design， 咁然后我都好鍾意，跟住成个合作其实系好开心同埋好舒服咁样，咁佢以佢我諗佢自己都想尝试下一啲 upbeat 嘅东西嘅，咁所以佢听到我本身有 send 啲 reference 啦同埋 demo 俾佢嘅时候，佢都好想 try 咁样囉。 嗯，咁啲 reference 嗰啲 feel 系有冇话即係 upbeat 嚟讲可能都有好多唔同类型或者唔同地方嘅 upbeat 类，你嗰啲系一啲點樣樣嘅風格？ 我其實本身有一首好 specific 嘅 reference 嘅，佢係一首外國嘅 Taylor Swift 嘅歌，係啦。跟住咁嗰首歌咧，佢就係打曬鼓咁樣嘅，即係好似好似 parade 咁樣嗰種曲風嘅。咁我嗰時候就有同佢傾過呢首歌啦。跟住我同埋我 send 其他 reference 俾佢都係外國嘅歌嚟嘅，咁樣，所以冇唔係嗰啲香港嘅 pop song 嘅感覺咯，咁樣。咁我最後出到嚟，我都當然唔覺得係嗰啲。平時我哋聽到嗰啲流行樂嘅嗰種曲風啦，咁其實我自己中意嘅，因為我覺得大家試下接受啲唔同嘅音樂啦，咁樣咯。 咁但其實 demo 時候嗰個狀態或者個 mood 啊，用嘅樂器係咪即係簡單 acoustic 啲咁樣俾佢嗰陣時 候？我自己俾佢嘅時候，我自己用電腦揼咗一個嘅，係啦，即係但係我好渣咁樣啦，跟住但係佢又 get 到喎，咁我心諗我話你聽下得㗎啦，你唔使當佢係真嘅咁樣，跟住佢就咁你 send 翻曬呢個 project 入邊嗰啲 track 俾我，我試下用翻你想用嘅嘢，大概跟啦咁樣，跟住我嗰下我覺得。好 flattered， 我都我个下心谂，竟然用我嗰啲咁样， 好紧张啊！自己都再执下先俾佢啦，要 即刻再执下先。嗰个系因为我嗰下纯粹想表达我呢首歌个感觉系想点，但我唔系谂住佢用我嘅嘢嘅。跟住我都同佢讲话，你唔好用我嗰啲啊，我嗰啲系即系我唔识拣嘅嗰啲鼓啊嗰啲咁样。佢最后都唔好用嘅，但系起码我会觉得我好似参与其中嘅感觉咯。 啊，即系再多啲，好似即系自己。都叫 step one 咁样样，有个初型嗰种咁样感觉。 系啊系啊，因为以前我俾 demo 咧，我写歌或者咩，我全部都系纯粹吉他，然后自己哼唱咁样嘅。所以呢个系 kind of 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小突破嚟嘅。哦，原来我都可以试下用个电脑咁样揼一个 demo 咁样。 会唔会开始觉得啊呢、這个方法都几好？下次又继续即沿用呢个方法，定还是会觉得唉都系唔好啦？下次都系用翻吉他同埋录唱好啲啊咁。 我会。我會兩樣都試，我覺得 depends on 嗰首歌嘅曲風咯。 Okay. 因為呢首歌咧，我用吉他彈，好似彈到嗰個輕快嗰個 feel 出嚟咁樣，同埋 琴就更加冇可能，即係我淨係識琴同埋吉他嘅啫，我只可以做呢兩樣嘢。咁所以我就覺得啊，試下突破先啦咁樣。咁但係之後我都會想，即係我 keep 住呢段時間，其實都有再學下嗰啲 program 點樣用嘅，等我之後可以再執得靚仔啲咁樣俾人咁樣咯。同埋佢會 get 到多啲我想我嘅最後嗰個 product 出嚟嘅感覺，大概係上咩方向咯？我覺得都我因為好驚之後，如果我用自己吉他彈，我試咗雙魚座嘅時候，我用吉他彈完咧，其實嗰個感覺唔係好真係 100% 表達到出嚟咯。佢就大概我本身係一個 acoustic 嘅歌咁樣，然後佢就發揮咁樣，咁所以件事就好似又爭咁啲咁樣喎，咁樣咁所以我就想再自己做多啲多啲。 係因為聲呢樣嘢係有時好難用口講，係我想嗰度有啲笑哇嗰啲啫，好啦，不如直接擺個聲落去。 我想呢個聲 bright 啲啊，呢個聲 dark 啲，咁即係點啊？ 我想要個 sweet 喺嗰度咁樣，唔知 係啊，有啊，真係啊，呢個感覺就喺呢度撳落撳一下咁樣。 係啊，不如直接擺嗰個類似嘅聲落去，可能仲好啲咁樣。咁喺即係錄音方面，即係初途監製去同你 work 呢件事，頭先都講到啦。哦，前面 verse 嘅時候就比較低音啲，跟住咧去到 chorus 就上去啦。咁啊，係咪自己個聲有冇後悔啊？其實點解要咁咧？點解要自己玩自己咧？咁 冇後悔嘅，我唱到嘅，係啦。但係我覺得好玩，今次有啲好玩嘅地方就係因為我本身想唱好多 ad lib 喺呢首歌入邊，所以其實咧喺最後嗰啲 chorus， 你有音之有啲嗰啲 yeah 嗰啲嘢，which is 我係覺得哇，我人生做歌手就係想唱呢啲嘢，即係我想嗌一下，跟住有少少爆發力嘅東西，因為之前嘅歌其實都冇俾我有個機會可以做到，係啦，跟住同埋同 Joyce 玩咧都係好似即係我哋喺兩間唔同嘅房間入邊噶嘛，跟住佢就開始撳錄，咁我就喺另外度唱啦，跟住佢就話你試下亂咁唱啲。Yeah, blah, eh, 嗰啲 yeah 啦，咁我唱咗佢话喂呢个好啊，佢话吓真系，即系我哋有个 blah 咁样嘅嘢啦，其实我嘅口头禅嚟嘅，跟住咧佢就话呢个好啊，佢话吓真系咩咁样 blah 咁啊， 好啊，加喺中间都几好，跟住真系加咗落去，然后我每一次听翻，可能啲其他人问我点解呢个位要加一个咁嘅嘢，跟住我就会有少少觉得呢句嘢系我平时好似。咁 好代表到你 系啦，一个音，我想俾人哋知道，对我嚟讲，我有呢个音，同埋呢个音系有少少似 I don't care 嘅嗰个感觉，系叻咁样嗰种感觉。咁我就好开心佢会加落去咯，同埋我哋搵呢啲 ad lib 嘅时候，系我觉得系录嘅过程中对我嚟讲最好玩嘅， 亦都有一个 MV 嘅部分啦，都 台 湾 嗰度拍， 非常之 colourful 嘅一个 MV 啦。即系最初去幻想呢首歌嘅时候，系咪已经同而家拍出嚟个画面系好相近嘅咧？ 其实最初完全唔相近嘅，最初系一个故事嚟嘅，本身谂住拍一个讲一个婆婆，即系我同我嘅婆婆之间唔系好 close， 咁但系婆婆就好中意织冷衫，咁然后我就为咗同婆婆 close， 我就自己去织冷衫咁样，咁就系一个咁样嘅故事啊，学识咗织冷衫之后就好中意咗织冷衫嘅呢件事，咁样，咁之后就再同拍摄团队谂啦，跟住就佢哋突然间就。有一下講話，定係其實簡單啲好啊！即係如果呢首歌係都想表達一樣輕鬆嘅感覺嘅話，其實如果係個 MV 輕鬆嚟講係最好啊！咁跟住我就諗一諗，其實都係咁樣，但係仲要唔使拍咁多故事咧 ，budget 會少啲啦。 系，始终都要睇住条数 啦， 几搞系， 冇钱啊咁样，跟住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都几好啊咁样，所以就最后同一开始嗰个感觉真系好唔同嘅，但系呢一个感觉我觉得系更加 suitable 嗰、那个 故事 系啦个故事咯咁样，同埋我想分享嗰个小妹妹同埋有个妈妈啦，佢哋系咁啱喺嗰度撞到，但系佢哋本身系香港人咯，跟住但系佢哋本身已经移咗民去第二个地方，然后去台湾旅行嘅时候咁啱我哋撞到。跟住就嗰下有少少一见如故嘅感觉，佢话我听得明啊咁样咯，跟住我就好搞笑。 佢都好奇啊，突然之间听到广东话喺公园度咁样，就系你哋拍咁。 你哋拍紧啲咩啊？咁样咯， 系 跟住就勾咗佢哋嚟做一个小配角咁样， 系 跟住好乐意咁样咯，佢哋好搞笑。 咁啊，呢一首之后有冇都自己，因为一路都话有创作紧啦，其实都有啲有，其实近排都有俾咗阿初佢听下，有啲都 ongoing。project 進行緊咧， 我嚟緊咧都有 ongoing 嘅 project 嘅，跟住咧我自己，不過下一首嘅曲風咧，其實都可以話同之前過往有嘅嘢唔一樣，即係可能中間真係多咗少少負能量喺入面啦。咁所以，但又未去到即刻好 dark 嘅嘢嘅。咁我希望可以好似將自己新嘅一面，或者可能有少少唔開心嘅東西，俾其他人認識一下我。其實都有呢一面嘅，唔係大家諗到咁開心嘅咁樣咯。咁我自己都會好希望喺今年可以出到呢首歌，係啦。如果時間可以許可嘅話， 今日多謝阿Meg， 多謝 听我今日嘉宾系周卓莹嘅出道派台，歌名叫做《双鱼座》，听日5点见。